告诉他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叫做爱，我的名字叫做爱，在这个不安的世界。

噪的声音好听，这颓败的花朵好看，扭曲我的世界只因为活着。

留下的脚印，回头挥挥手。

every smile and every smile. 想等着被俘虏被辜负，所以关了窗户，让

的时候，但是说不出口，有没有后悔，还是只有我。你有没有爱过我，有没有想过我，有没有有没有也会有一点心动，那时候那是说不出口， diving too deep for coins. 是黑夜，我独自欣赏。